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但美中嘅关系咧，系被见咧，系因为喺伦敦啊嗰一场嘅贸易谈判咧有所缓和。啊，佢个长期对抗咧，呢个系难免噶啦。啊，贸易关税之外，仲有啲晶片啊、中国留学生啊做间谍嘅问题啊等等。但更加令人注意咧，就系似乎啊，白宫方面咧。都是观察到咧，中国嘅高层咧，据说可能有一啲嘅变化。嗱，咩嘅变化咧？而家唔知，因为咧，我哋咧评论咧，向来都要根据咧系事实或者咧系证据。之但系咧，我哋要分析啊，而家中国到底发生紧咩事咧？可以就一啲表面嘅事实同埋证据咧，系嚟到咧深入咧去讨论同埋观察。嗱，譬如话有一件事就好唔正常啦，正如我哋上次讲咧。呢、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啊，卢卡申科吓冇事冇干咧，突然间走咗嚟中国嗰度访问咯，系三日两夜，并且咧喺临走之前最后嗰日咧，先获得咧中国主席习近平喺中南海嘅接见咧。接见嘅地点咧就系一个叫做纯一斋一个咧好冷门嘅一个客厅咧，啊，并且咧嗰度声称咧系就话系一个家庭访问。嗱，当时咧我哋提出咗质疑。卢卡申科同习近平之间冇咩特别嘅交情。如果话家庭访问咧，应该系点咧？应该系佢带住屋企人就见习近平嘅屋企人，呢啲叫对等，系起码嘅外交啊嘅礼仪嘅。 冇错。 呢个第一，第二，如果你话讲交情，系应该习近平同普京咧嘅交情更加深。如果话家庭访问，就应该普京带住个女就见啊习近平咧。同埋佢嗰个习明泽，当然咧就最好普京带埋个老婆，但普京向来都唔见佢老婆出现嘅，但个女咧就偶然出现过几次，但据说个女咧都喺巴黎啊，系拥有豪宅，喺乌克兰战争之后咧，据说就俾法国政府咧系冻结咗，所以普京带个女嚟见习近平，个女咧反而就对等，因为普京个女据说系学中文嘅，咁咧咪大家咧系。木门对足，木门对木门啦。嗱，卢卡申科咧就只身一条友，原来咧呢个家庭访问咧，后来就系由白俄罗斯嘅副总理喺国内对佢哋嘅传媒咧系透露，就系原来系习近平带埋习明泽佢个女咧系出嚟就同卢卡申科咧系去见面。嗱，呢个咧好奇怪嘅事，点解啊？因为咧。无端端点解会有家庭访问？有工作访问，有国事访问。家庭访问嘅目的系乜嘢？呢个咧喺中国几十年来呢个外交嗰个都系未见过啊，冇咁嘅名称啊。华国锋做总理，邓小平跟住胡耀邦、赵紫阳跟住就系李鹏江泽民朱镕基啊呢啲温家宝啊，从来未见过。胡锦涛啊，呢啲咧系带住自己啲仔女啊，去见某一个外国嘅政要，而呢个外国政要咧系一个人单拖嚟，咁所以引起各方嘅解读，系咪有一种咧相当之戏剧性嘅解读，就系海外嗰啲 KOL 有啲就话喂，呢个系咪习近平准备想传位啊，俾个女咧？嗱，呢个我觉得咧个可能性系非常之细。如果要传位俾个女带喺咁嘅场合带出嚟咧？新华社、人民日报应该有图片系显示啊，佢呢位千金啊行出嚟正式为之亮相。咩叫亮相？如果冇图片系冇办法咧，系证明咩叫亮相？好似1973年啊嗰阵时咧，邓小平啊喺被文革之中打倒之后第一次嘅复出，嗰次咧就系喺会见柬埔寨亲王施汉诺嘅场合咧，毛泽东、周恩来同埋邓小平出嚟咧系会见嘅，呢个就为之亮相。亮相咧就系一定要见到个样。金正恩如果扶佢嗰个肥妹嗰个女出嚟咧，都系长期带住佢出嚟检阅部队啊，带住佢去啲工厂嗰度访问啊，然后咧啲人睇住佢个女咧系由细路女咁样长大，好似成个郑欣宜咁样 啊，跟住咧，而家都叫成年啦咁。嗱，而家你就话带个女出嚟，只系见卢卡申科，但系咧就见唔到咧新华社同埋啊，中央台咧系亮嗰个样出嚟，而透过咧卢卡申科翻到去之后，由佢个副总理咧去补述，嗱呢个咧无论如何咧系唔正常嘅。啊，呢个唔正常到底系咩原因咧？我哋相信咧好快咧系就有一个答案，但系咧中共咧佢嗰个组织纪律啊，嗰啲人事啊出嚟嘅安排啊系非常之严谨嘅。啊！见边个唔见边个系嘛？个一个人死咗，个葬礼个花圈咧系摆边个先，摆边个后？呢啲系唔错得嘅。点解咧会有件咁嘅事咧？啊！呢个嚟引起咧种种嘅猜测。嗱，我觉得过分嘅猜测咧系不必要嘅，因为咧喺一啲即系海外嘅 KOL 啊，佢哋嗰啲愿望啊，或者咧吓佢嗰个即系幻想之下咧。因为个华文媒体咧，而家好越嚟越狭窄，可能咧会令人咧系有产生一啲不切实际啊吓嘅一啲咧嘅感情嘅投射，就觉得咧中国就快变天，系嘛？习近平就快落台。嗱，呢个咧我哋唔会咧，而家咧系向各位咧系向印度向呢个方向去发展。之但系呢件事系不正常，仲有另外一啲唔正常嘅嘢，我哋一阵咧再讲。阿鲍生，你点睇啦？ 系冇错。咁啊，当然啦，你已经讲出咗最重点嘅地方啦。因为如果呢个家庭嘅访问咧系咁正常、咁公开嘅，甚至系作为一种咧对外宣传，中国咧系拥有咧西方世界嘅朋友啊，两国嘅领导人咧交情十分之好，咁应该系一个咧戴同夫人啦，或者系新华社咧都可以公开地去报道嘅。彭丽媛同埋习明泽应该咧都系喺个呢个报道里边咧嘅出现嘅名字，咁但系咧竟然新华社咧系冇提到嘅，咁呢点咧系令到人奇怪。咁而家当然啦，喺白俄罗斯嗰边嘅副总理先透露呢个消息咧，咁中方咧亦都冇一个特别嘅回应。冇承認亦都冇否認喎，咁默認咁當然就係即係係呢個事實啦。呢個白俄羅斯嗰邊亦都冇必要去講呢個大話。嗱，如果你話到嘅權位之説咧，當然我覺得係不可能，而且係荒謬嘅，因為佢唔係北韓。北韓嘅金正恩咧喺之前啊一直啊就譬如同佢個御妹啊金宇正咧。多次地咧就出現嘅時候咧，即係幾年前嘅啦已經。咁嗰時亦都係傳聞過，就係呢個御妹咧就係會繼任。咁當然而家就已經係唔會係事實啦，因為佢已經帶咗佢個女咧出嚟咧多次咧喺個公開場合見面啦。咁呢啲咧就係一啲即係專制嘅國家裏邊嗰種一種政治嘅宣傳，或者係作為一種咧傳位嘅之前嘅一啲舉動。但係中國唔係咁樣。所以呢個亦都唔係事實咁啊！依點咧，甚至可以即刻排除噶啦。但係點解咁諱莫如深地唔去講咧？咁呢一點咧，咁就引人猜測。咁啊，當然啦，同呢個白俄羅斯嘅交情係咪深到咁咧？因為照計我查翻資料啊，依種家庭訪問喺近年啊係絕無僅有嘅。對於習近平嚟講，習近平咧喺國際上邊私交。只有普京，甚至金正恩都不是跟他一个咧嗰种咁嘅紧密嘅关系。除此之外咧，差不多冇一个其他国家嘅领导人咧拥有跟他有私交嘅。咁呢种咁嘅情况咧，喺白俄罗斯嘅总统卢卡申科身上边咧，我查翻只系对上2023年嘅国事访问，当时亦都冇呢种家庭嘅会面。咁所以点解突然间卢卡申科用一种家庭会面嘅形式喺最后一日？见佢咧，会唔会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一个 cover， 即系话只不过系一个表面上嘅解释，而实际上佢有另有嘅目的，不为人道。所以咧，多事不如少一事，或者无谓咧，即系讲大话讲得太过即系越工整咧，都系会令到人觉得怀疑嘅。就于是就唔讲到有关于咧有佢嘅即系夫人同埋个女出席，咁啊结果就系由白俄罗斯嗰边咧就渗透咗出嚟呢个消息。咁总之。原因就而家唔清楚嘅，我哋冇充分嘅證據，但係 是不正常、 不尋常呢個就係事實。因為咧，我哋頭先所講呢個家庭訪問、習近平嘅私交，呢啲種種咧唔係正常嘅。陶生， 家庭訪問，如果你話個老豆同個盧卡申科喺度傾嘢， 傾嗰啲正經嘢，外交大事啊，係一帶一路啊，有個女喺側邊咧，係兩個男人講得咧係唔夠開放同埋唔夠自在啊，除非佢真係擺個女喺度咧想實習，但係實習唔係咁樣嘅，實習應該放佢出嚟，譬如做一個中國紅十字會嘅主席，呢啲咧所謂嘅假嘅民間慈善團體，又或者叫咧中國呢個叫做中國第一統。啊！叫兩岸青年交流友好協會主席，諸如此類，喺呢啲低層次嘅外圍嘅宣傳機構，如果你話真係想扶個仔或者送個女上位咧，就應該係咁樣。然後咧，俾佢咧喺一個唔會出錯，又或者咧喺個形象嗰度更較為討好啊嗰層面咧，係同咧對方一個國家，又或者一邊或者一個城市咧喺度交往。咁呢就为之叫做权位嘅一啲先声，但系呢个咧唔会咯，系咪啊？尤其咁样明目张胆喺呢个时候咧，你又恢复一个家天下咁样咧，我谂咧就系喺党内啊嗰个引起个私语同埋阻力咧，呢个咧你始终你唔系毛泽东啊，毛泽东都冇咁嘅本事啦，系嘛？呢个第一，第二样不正常咧就系喺6月10号，中国嘅《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呢一日呢个头版就登咗一篇呢华为一个老板任正非嘅一篇对话，是吧？呢个任正非呢是接受人民日报嘅记者嘅访问，无端端。那个标题呢头版叫国家越开放越促使我们进步。咁呢就任正非呢喺呢个访问里面以一个呢即是国家领导人的姿态，因为如果你不是国家领导人，你的讲话怎会这么重要会登上人民日报的头版呢？是吧？就讲呢就是被美国的晶片打压之下，中国怎么应对。任正非呢一句战狼那些爱国民族主义那种这样的战斗格的说话都没有讲。人民日报记者问他面对外部封锁打压遇到很多困难心里怎么想，嗱，呢个《人民日报》咧问都问得好鬼鼠，面对外部封锁打压，咩叫外部啫？美国就美国啦，嗱，所以呢个系蛛丝马迹，佢唔敢点名美国，嗱，呢个系一个咩伏笔咧？好啦，咁咧就任正非咧就话，任正非就话，中国做晶片嘅公司好多，好多咧做得不错，华为系其中一间，美国咧系夸大咗华为嘅成绩，华为冇咁犀利，嗱，呢个好奇怪喎。华为没有那么厉害，这个比起10年来中国倡导的叫厉害了我的国，东升西降，同埋呢就中国呢是要改写世界的新秩序为人类指明方向，突然间的姿态呢是沉降得很紧要。华为突然间没咁厉害，要努力做才能达到他们的评价。我们呢的单晶片还是落后美国一代。我们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用群计算补单晶片，在结果上也能达到实用的状况。好啦，咁然后咧，记者问佢有咩困难？困难系乜嘢咧？系嘛？呢、这个任正非就话困难咧就随时都有噶啦，系嘛？咁咧而家咧中国几百间啊呢啲晶片公司都好努力，系嘛？困难在于咧教育培养、人才梯队建设。最后呢就人民日报问佢个问题，怎样看待开放与发展？任正非呢就答了，国家越来越开放，开放会促使我们更加进步。在党的领导下，行政上是统一的，政令是通达的，逐步形成统一的大市场是可能的，一定会突破所有的封锁，实现伟大的复兴。嗱，呢个全篇访问呢最后一个问题先至呢是问到开放与发展，而任正非呢是答得呢是非常之简单，是吧？但是个标题呢就整咗个重点出嚟，就叫国家越开放会促使我们更加进步。他是提倡这个开放。这个开放呢就是不简单的，就是任正非这个访谈呢是放在第一版。而且呢他由头到尾只是讲呢他提了两样。第一就是华为冇咁犀利，华为其实好落后，系嘛？咁但系只要咧系更加开放嘅话咧，就佢嗰个华为咧同埋中国咧系一定有希望。一篇咁嘅访问其实份量就唔系好够嘅。 系有乜嘢值得放喺《人民日报》第一版先？呢、這个姿态咧系不寻常，尤其系佢喺里边咧由头到尾咧系冇提到喺习近平主席领导之下咧就如何如何，系咪啊？当然咧，你可以话唔需要咧，成日咁讲，系嘛？因为咧。任正非是一个呢晶片的公司的专家，是吧？咁但是呢这个咁嘅讲话呢登喺人民日报嘅头版，我觉得有少少呢係超越咗个规格。咩叫规格呢、开放啊改革啊呢啲呢陈腔滥调，是吧？ 是。 但是呢对于习近平嚟讲呢，佢认为改革啊开放啊唔系全面嘅。佢有好多次嘅讲话，例如在2013年的一次讲话呢，他说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能说把这说成是不改革，我们呢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迎合某些人的掌声。嗱，呢个咧就习近平不断喺度讲，佢对于改革开放咧，佢系有条件嘅，系有界线嘅，就唔可以咧系全面改革同埋全面开放嘅，因为改乜唔改乜，有啲不能改，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佢个重点喺呢度。嗱，呢个咧就系习近平特色嘅改革开放。之但系咧，你睇到任正非咧呢篇讲话呢篇访谈咧。就是、国家越开放越促使我们更加进步。这个标题呢看似蜻蜓点水就不简单了。就是讲给美国听的。人民日报这个访问是配合来的。是一场戏来的。因为针对现在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在伦敦又跟这个 Donald Trump 倾掂了，好似啊就是美国是收中国的关税 5.5%， 中国是收 10%。然后呢Donald Trump 又讲了，就是中国答应向美国全面开放市场。但是什么叫全面开放呢？这个冇可能的事。根据习近平早在2013年就已开始就形成这个叫有限度有条件的改革开放思想，中国是冇可能向美国全面开放。你看他说有些能够改有些不能改。就换言之，即系有啲开放，有啲永远都不能开放。你唔可以话我有啲唔开放，你就话我唔开放；我有啲唔改革，你就有啲话我永远唔改革。嗱，呢啲咧就系嗱，你陷入去中国官场嗰种政治语言嘅迷宫咧，系睇得多你都傻啊。 系 啊，点样叫越开放你越进步咧？你任正非系咪中国国家嘅主管经济嘅总理咧？例如。可唔可以越开放你个金融银行市场你越进步呢？我讲过啦，如果你话中国个保险业而家呢就向美国开放嘅话，美国嘅 AIA 即刻入嚟，然后呢佢以个美国嗰个文明国家嘅形象佢要收取中国嘅保险金，打开中国嘅保险市场，生意收人民币，个个都涌到去帮衬。咁你嗰时中国本身嘅平安啊呢啲其他嘅新华嗰啲保险点算，呢啲所谓国家民族嘅保险企业点算，佢立咗你嗰啲保险之后，然后呢就向嗰啲投保嘅中国市民中产阶级话，你呢个保单只要你供只要你供20年之后呢你可以攞返呢180%。咁另外呢嗰80%你可以折现呢做美金或者係英镑，可以供你个仔出去读书。又或者你用呢个保单啊供满之后呢你可以利用美金啊兑换呢係移民美国。唔好唔记得而家 Donald Trump 而家推出一隻叫 Trump Card， 只要投资$500,000嘅话呢就可以攞到呢美国嘅绿卡。佢声称嘅推出之后已经有20,000+人呢係登记。令佢咧捞到咧系$1,500亿嘅收入，咁啊洋洋得意。嗱呢啲咧会唔会系同啊呢个逼中国改革开放，开放埋个金融同埋银行业嘅市场？你呢个 Donald Trump 啊同埋美国先可以进一步啊系捞晒中国嘅外汇过嚟，变做美金啊嚟到填补佢个国债咧？嗱呢啲咧系唔简单嘅，系咪一个巧合咧？点解个任正非呢个讲话讲到咁尽，轻描淡写， 但是放在头版，冇理由放在头版，因为这个访问是毫无价值。你由新闻学的角度来讲，之但系个政治意义由佢把口讲，而且最后嗰段，而且咁嘅标题放喺头版，就有啲政治意义啦，系咪？ 系啊，近期咧系多咗呢啲我哋叫做咧不寻常嘅一啲啊报道啦，又或者系啊头先提及嘅啊一啲外交上边嘅一啲情况。嗱，我补充翻少少啊，点解我觉得除咗习近平系鲜有呢啲咁嘅家庭访问之外咧，其实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亦都冇乜做过呢啲咁嘅家庭访问嘅。除咗佢同习近平唔系私交甚笃之外，其实本身咧，佢同佢嘅原配伊琳娜应该个翻译叫做喺1975年结婚之后咧，其实佢从政之后咧，已经同呢个夫人咧系分开咗。虽然冇离婚，但系长期嘅分居。由佢1994年咧担任总统之后咧，呢位伊琳娜咧已经系消失喺大众嘅目光里边，差唔多30年噶啦。咁所以咧，其实你谂下，即系呢个家庭访问咧，通常喺外交上边就系带埋夫人对夫人，或者系甚至有机会啦，唔多啦，就啲仔女都会出现埋，好似阿 Donald Trump 咁样，但系都系少嘅。咁但係白俄羅斯總統呢個情況呢，因為佢本身呢個夫人已經係等於離咗婚一樣，雖然個名義上依然佢係呢個總統嘅夫人，所以照計呢喺個外交上面呢係盡量避免用呢個家庭訪問嘅形式，因為單身寡佬一個又冇夫人陪同去進行家庭訪問呢是比較突兀的，因為通常呢你見過美國總統的一些外訪啦，又或者有來賓的時候呢，就是總統就跟總統就傾偈，夫人就會帶另外一個來訪的夫人呢就去參觀啲紅十字會啊、慈善機構啊，派下呢啲禮物俾小朋友啊，做一啲公關的工作。呢啲係慣常喺外交上面見到。咁既然盧卡申科的夫人已經係等於呢離異一樣，咁照計冇理由咧嚟到中國係進行呢啲家庭訪問，咁所以呢啲報道咧係越嚟越令到人覺得咧裏邊好似砌緊一個咧係唔合理唔完整嘅大話一樣。但係點解要砌呢個大話出嚟，或者點解要避而不談呢啲家庭訪問咧？咁就冇人知啦，暫時。 嗱，另一個可能嘅原因就係習近平個女最近因為哈佛大學啊係被呢個Donald Trump 嘅聯邦政府制裁。就泄露咗出嚟咧，就佢喺哈佛大学嗰度咧系读书，吓据说肯尼迪学院，而且咧得到全额嘅奖学金，系俾美国嘅联邦政府咧对于呢个问题咧有所关注，亦都俾咧美国一个女性嘅一个政客爆咧就话习近平个女而家住喺麻萨诸塞州，而且有解放军保护，所以我认为系针对呢个留言出口转内销。是对于这一位 A1 号的大人物是造成某些政治压力。所以他趁这个机会是要制一个罗卡申夫的一场晚宴，就将自己的女儿带出来，然后出口转内销，就证明他的女儿在中国而不在美国。这个呢我觉得是最为合理。就是向中国那些网民那些八卦，你知道又弹他的女儿的相出来，自知沉沉有些人肉起底，亦都是话向外面是所谓的辟谣。你说我的女儿现在留在美国，是吧？这个是不正确，她现在就还在中国。Rather than 不要传位传位将她立柱成为公主，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至于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那么海外有一些的华文啊，嗰啲 AKOL 就不断喺度猜测啊，嗰个权力斗争嘅问题啊，又俾人软禁啊，呢啲嘢咧啊，我觉得咧就呢方面啊未免啊太过咧，喺现阶段啊暴风捉影，但系系值得咧系继续观察嘅，系嘛？即系咧，好似你个身体有啲问题啊，话喺 COVID 之后照一照肺啊，个肺里边嘅医生话有一粒咧好细嘅结节啊。吓，唔需要惊，吓冇事嘅，一定系良性嘅，多数系良性，不过叫你保持观察咁解啫。同一个原因，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嘅，请订阅，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